务局带来新景象。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继续在非洲蔓延，以确诊病例计算，南非、埃及、埃尔及利亚和摩洛哥情况较为严重。部分国家延长封城令压制疫情，其中尼日利亚几个的主要城市维持封闭，机场无法按计划重新开放，当地从星期四起继续停飞国际航班14日。南非增派超过70,000名的军人在6月底之前继续协助警方巡逻，分析说意味本来应该下星期结束的封城措施将会延长。总统拉马福萨说将会推出总值超过$260 亿的社会救助和经济支援计划，协助企业和民众渡过疫情难关。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带来较凉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各区气温普遍较寻日低6至8度。本港地区下昼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雨，能见度较低，吹清劲的东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气清凉，风势颇大和有雨。接近下周中期气温回升，天色逐渐好转。而家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95%，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881点，升87点，总成交金额765亿8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43点，升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617点，升110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09.2，升8.6；盈富基金24.1，升1毫；阿里巴巴205.8，升1.6。美团点评101.3，升2.75；平安好医生121.8，升14.8；亚里健康19.2，升2.12；中国平安77.55，跌2毫；F3升原油期1.73，跌1.59；友邦保险69.9，跌2.5。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5，英镑9.537，瑞士法郎7.996，澳元4.907，加元5.467，新西兰元4.638，欧元8.4158。每百日元对港元7.20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44。日经平均指数报19,137点，跌142点。港金现价报15,560元，跌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85.5美元，卖出1,687.6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翻封路咧，喺观塘绕道，因为有工程，而家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介乎汇景花园至到九龙货仓嘅一段快线咧，仍然系封闭嘅，一带比较车多，车龙排到近丽港城。咁就喺观塘绕道，因为工程咧，而家去旺角方向，介乎汇景花园至到九龙货仓嘅快线系封闭嘅，龙尾近丽港城。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皇后大道东湾位，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比较车多，车龙排到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新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近芜湖街。路面方面，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最后提提大家，在港珠澳大桥有强风措施，而家主桥中快线的车速限制是降至每小时80公里，而慢线的车速限制就降至每小时60公里。另外，香港连接路的最高车速限制亦都是降至每小时50公里的。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 FM94.8 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是 Lazy Lion， 虽然有时懒懒闲，但讲到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点会冇我份？如果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应立即求医。

相隔咗十年，有佢新嘅呢首嘅广东嘅派台作品。李占博文蔚啦，今次咧就揾嚟有邓志伟作曲同埋监制啦。监制方面咧就有庄栋仁嘅，填词揾嚟有罗建成。嚟自 Karen 莫文蔚有呢首新嘅派台歌，作品名称叫做《呼吸有害》。 以后的青春没有你的吻，以后的咖啡不再一样，只有你很在意的小事情，也许就只剩我会继续在意。你曾说什么都会有以后，什么都会很长久，即使我看不透。你并不害怕老去，只害怕剩我一个，你因此默默祈求我比你先离开。 有佢新嘅派台作品，我总是想象你离开后的日子。有啲人离开咗之后咧，就好似莫文蔚嗰首歌咁样，令到你又有余悸嘅。相反，有啲人咧就会令到你戚戚然，久久都未能够平复嘅。不断喺度再一次回味，就系佢同你做过嘅事，同你讲过嘅每一句说话。 你说世界很大，总有展翅的地方，那是游乐场，那里有梦想。我说世界再大，没有你在的地方不过是寂寞，寂寞的流浪。可是 展翅的地方，那是游乐场，那里有梦想。我说世界再大，没有你在的地方，不过是寂寞，寂寞的流浪。可是一步一步走，人生还是要向前走。 嚟自林彦文，只怕不够时间看你白头。 错过了，却学会了。 血墨飞，然后坐夜机，然后企着等台上发亮。计划中，无限震撼中，期待最值得期待偶像。奈何天都为我太紧张，将兴奋眼泪醉成暴雨，本来碧玉浪上似悲伤，必心脏暂停一样。绝对的渴望，大概会失望。一起披风戴雨，亦是场盛况。可跟你快乐地浪忘，未忘旧的梦，但永在不忘。这醉醒之路，发现原来是你，饰演我偶像又何妨？ 从 首先林忆文的作品最后一句的歌词就是说错过了却学会了，正正就是这首歌讲的那个主题。你叫黄远之，他新的这首派台的作品啦。歌的起源就是他 miss 了一次 Bjork 的 concert， 你可以很不开心的，但是他反而中间得到一个的领悟，就是不是啊，其实身边一个人陪着你行这一趟的旅程都是一件乐事来的。来自黄远之新歌的歌名叫做碧玉，听日他都会来到 Show 的音乐那里，就是介绍他这首新歌。至于答伴之前，我们有洪卓立新的派台作品。 每个人有疮疤要去治理，去爱人有牺牲也有舍弃，相恋到尾从来也了不起，变为人靠资质也靠运气，哪有人会天生个个欢喜，争取讨好都费心机，请不要放大痛苦可以吗，就算将心血耗尽也好，不惊讶无他、哦哦、原来没什么开心伤心痛心根本都不太要紧，简单淡定亦是情感，那水假装勇敢，原来没什么必须清楚看真，无什么要自困，何必暗里沉溺悲观气氛，来过尽你的气氛，笑爱情最终都说散就散，笑我们听惨歌变更悲惨，单身这天天都孤单，找一次漂亮转身可以吗，自拍只不过转换布景，不必怕无他、哦、原来没什么开心伤心痛心根本都不太要紧，简单淡定亦是情感，那水假装勇敢，原来没什么必须清楚看真，无什么要自困，何必暗里沉溺悲观气氛，来过尽你的气氛，为何将感情抬高身价，为何将光环留给牵挂，桥段也饰演得太惨，从来没什么开心伤心痛心根本只因太敏感，很多旧日但是如今已经已不清醒，从来没什么必须附近紧和自己也合衬，无他爱你，无他打扰你心，才有望变得不分。 作曲有随后段自有张楚桥，李志雄唱立有句新嘅呢首嘅派台歌，作曲嘅名称叫做无他。预估一下咧，喺三点半钟之后咧，咁啊有位嘉宾会上嚟介绍佢几首嘅新歌嘅，转头会有星星 Rabbit。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广东珠海附近上午发生 2.2 级地震，本港天文台接获两名市民报告，表示感到今次的地震震动维持几秒。地震在上午11点半左右发生，震央位于珠海市金湾区莲塘湾附近海域，即是本港天文台西南偏西大约84公里。天文台初步分析显示，本港的地震烈度为修订麦加利地震烈度表的第二度，即是在楼宇上层或者合适位置，并在静止中的人感受到。 政府高层官员出现人事变动，四名局长离任，包括罗志光、刘仪祥、刘光华和杨伟雄。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聂德权平调做公务员事务局局长，入境处处长曾国卫和机电处处长薛永恒加入问责班子，分别获任命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和创新及科技局局长。劳工及福利局副局长徐英伟升任为民政事务局局长。金融发展局行政总监许正宇出任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中午连同几名的新任局长见记者，她说对于他们在香港这个极不容易的时候加入问责团队迎难而上，她表示敬佩，她会继续严控疫情，保就业，撑企业和纾民困。林郑月娥又说，过去几年四名的离任局长尽心尽力作出重要贡献，她衷心感谢。罗志光发表离任声明，表示非常荣幸出任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近三年，与政府人员并肩作战，竭力捍卫公务员队伍的核心价值，克服各种的挑战。他说新任局长任重道远，希望公务员全力支持对方的工作。离任民政事务局局长的刘光华发声明说，现在离任是适当的时候，新任民政事务局局长徐英伟更加年轻，具备领导能力，为人积极正面，认为必定会升任新岗位。杨伟雄发表离任声明说，今日刚刚满65岁，尊重行政长官的决定，乐意离任，对于加入问责团队出任创新及科技局局长感到无怨无悔，离任之后会继续为香港以至国家的创科发展作出贡献。离任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的刘仪祥发声明，说自己在年届70之龄离任是难忘的里程碑，他祝福继任人许正宇为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带来新气象。串流影视平台 Netflix 表示，今年头三个月接近1600万人在平台开户，差不多是去年最后几个月的两倍。報道說，各國因應新型冠狀病毒疫情採取封鎖措施，足不出戶的民眾收看 Netflix 的時間大幅增加，令到公司的股價在全球受疫情嚴重打擊之下，今年至今仍然可以逆市上升30%。Netflix 上個月已經表示，由於串流影視服務需求大增，公司會在歐洲地區降低影片質素，減輕互聯網服務供應商的負荷。不過分析指出，疫情令到部分國家的貨幣貶值， Netflix 的上客量雖然增加，全球實際收入增長其實亦都受到打擊。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雨，能见度较低，吹清劲的东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气清凉，风势颇大和有雨，接近下周中期气温回升，天色逐渐好转。现在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95%，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930点，升138点，总成交金额826亿五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43点，升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617点，升110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08.8，升8.2；盈富基金24.2，升2毫；阿里巴巴205.8，升1.6；平安好医生114.3，升7.3；美团点评101.3，升2.75；阿里健康18.94，升1.86；中国平安77.9，升1.5。F 三星原油期1.78跌1.55，友邦保险70.05跌1.5。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1，日元107.63，瑞士法郎0.969，加元1.417，人民币7.084。 英镑对美元 1.233， 欧元对美元 1.087， 澳元对美元 0.634，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9。 日经平均指数报 19,137 点，跌142点。港金现价报 15,560 元，跌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687.51 美元，卖出 1,690.48 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翻咧，较早前喺观塘绕道嘅工程已经完成。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介乎汇景花园至到九龙货仓一段嘅快线已经解封。咁而家观塘绕道去旺角咧，只系九龙货仓一段比较车多。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近芜湖街。路面方面，喺九龙区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开源道回旋处一段挤塞，车龙排到牛头角定富街。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今次又提提大家啦，喺油麻地因为有道路工程，车身长度超过九米嘅车辆咧，暂时都系禁止由金粟街右转入广东道。经过嘅朋友咧，请留意翻现场嘅交通指示。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各位考生，我是张辉雄老师。口罩会阻住我哋呼吸，但系阻唔到我哋团伙。疫情可能会阻到我哋一时，但系阻唔到我哋一世。相信自己呢十几年嘅努力足以应付到嚟紧嘅挑战，好好发挥。期待你哋喺嚟紧嘅将来继续发光发热。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嘅隔气弯管内有足够嘅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仲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同维修。千祈唔好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啲啦。 嚟，大力啲推我啊！ 推紧啊！ 喂呀，游乐场唔系闩咗咩？你两个小朋友玩乜嘢啊？ 冇啊，我见到有个有碌嘅铁架咧，我哋咪攞嚟玩咯。 呢个叫流动工作台，系做嘢唔系玩噶。吓， 咁细眼仔你快啲留翻嚟咯。 喂，唔好啊！个流动工作台离地面两米噶喎，起码。 哦，唔使惊，我有两米三细细步落到嚟噶啦。 哇！咁都系听住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精安短剧》啦。 流动工作台脚轮有所实，工友开工自然安全又踏实。 Just feel the music and close your eyes. Just feel the music, the soul, the vibe. 用音乐切掉噪音，人一切隔无距离。 Groove your body and just don't think. Start it now, cause you're listening. 苏童音乐。 今日苏童音乐请嚟嘅嘉宾咧，有星星 Rabbit 啦，星星兔 ，Hi。 Hello， 大家好，我系星星 Rabbit， 星星兔。 你好啊，你就好厉害啦！我好似喺短短一两个几月入边咧，就不断都收到你有新嘅派台歌啦。 是啊，其实这个是一个错误来 的。为什么会是一个错误呢？我想问一下。 因为其实是这样的，最初呢就没想着那么紧迫的。我就其实想着一个月呢可以 promote 到一首的。但是因为已经做好了， 就是 整个过程就应该是将我们的歌 send 给我们日本的公司，跟着他就会帮我们派的嘛。但是呢因为我们呢即是可能 send 给他那个档期太慢， 物啦。咁然后我哋一 send 咗俾佢，佢就排歌啦，开始咁、就变咗咧喺两个月入面就派咗三首歌啦。跟住我就话：咦，会唔会太密啊？会唔会可以一个月派一首噶？跟住我话唔得啦，已经安排晒啦。咁样咁就变咗突然之间会有三首歌出咗嚟咁样咯。 哦，同埋所以我觉得有趣就系咧，三首都系几唔同嘅 style 嚟嘅。 系啊， 系啦、 啊，因为其实呢个都系我嘅性格同埋贪心之过啦，即系即系都中意挑战一啲唔同嘅音乐嘅 style， 咁同埋可以即系讲一啲唔同啲嘅内容啊嘛，咁所以就有咗唔同嘅 style 咁样。 OK， 例如其中有一首咧，我知道咧系咪都系而家啦，就系、是、其实喺日本嘅关西电视台咧，就系、是、佢有啲合作噶，就系、是、Fly with Love 呢首嘅作品。 系啊系啊、因为我都好多谢我日本嗰边嘅公司啦，咁其实系一件好难嘅事，因为外来嘅歌手始终系会即系比较难少少，咁所以都好多谢佢哋啦。咁就喺呢个电视台入面咧，喺个 ending 嗰度就会做咗一个 theme song 啦，呢首歌 系，同埋又系喺佢哋嘅 Family Mart 嗰度都系有得听到嘅。 系啊系啊，咁就系咯，全国咁样喺 Family Mart 度会听到咁样嘅。 好厉害啊！呢件事我觉得其实 好开心。 喂，但可唔可以介绍下 Fly with Love 呢首歌？我好中意成个 vibe 啊， 系咪啊？ 好开心啊！ 謝謝啊， 听嘅时候我好中意呢首啊。 系，多谢多谢多谢。咁其实呢首歌咧都要即系俾翻个 credit 咧，我哋嘅拍档编曲人监制阿安达嘅。咁点解咧？因为呢一首歌咧，其实本身咧就唔系我作嘅，本身咧系佢作嘅，即系佢嘅一首作品嚟嘅。咁 and then 咧，嗰阵时就想话，以呢首歌个 beat。好正喎，咁但係呢佢原本嗰個 melody 呢就唔係好啱我唱嘅。咁、我哋就喺度諗話，不如即係你作啦咁樣。咁我就用咗佢個 arrangement， 就作咗一個全新嘅 melody 落去囉，咁就變咗而家嘅 Fly with Love 啦。咁同埋因為佢本身係跳舞人嚟㗎嘛，咁所以佢啲 groove 就會好正囉。咁所以大家聽完之後，我都有好多 feedback 話，嘩，好覺得你即係 Art and Music 開始推出嘅歌曲入面呢，我最鍾意呢首喎，反而係咁樣。咁所以都好開心囉，係 呀。咁但係嗰個內容呢，因為呢我明白一啲嘅啫，因為佢入面有大部分嘅日文。 係呀。 係、 啊。日文加英文。 係啦。 表現到我呢個半桶水嘅日文人。 所以是有了英文還是有日文先的？你寫的時候你填詞 我寫的時候是英文和日文一起的。 哦、OK。 是啦，是因為即我想講的有些東西呢，然後又有些日文又不是很用到了，跟住就彈句英文出來。那就咦，那個感覺又不錯喔、哦、那樣。那但其實呢，我的日文呢，因為 grammar 或者那個表達呢，其實可能都有少少出錯嘅，咁所以其實我每次有日文歌曲，如果係自己填詞嘅話咧，我都會俾我日本嗰邊嘅監製同埋團隊咧，佢哋去聽翻啦，跟住如果係有 grammar 或者有啲咩唔啱咧，佢哋會幫我修正嘅。 哦 ，OK， 係啦， 但係因為佢係好快樂啦，咁所以你嗰個內容其實係咪講緊？我見你嘅文案係講即係就算單身都可以好開心呢、這個嘅主題咁。 係啊，係、啊，係啊，咁因為其實咧，我就覺得有陣時好多人都會寫關於我失戀咗，跟住就即係可能同男女朋友分手咗之後就好唔開心，即係好多時都係咁樣 ，sorry。咁但係就咁反而我呢一首歌就令我有個 inspiration， 幻想如果我係一個單身嘅女仔，咁其實會有好多嘢可以做喎、啊、嗱Monday 咧我就唔知又可以飛咗去邊度啦 ，Tuesday 咧我又可以扮靚啦，跟住 Wednesday 咧又可以做其他嘢，咁所以其實咧、你見到我歌詞嗰個排列咧，其實就係由 Monday 開始講到去 Sunday，、一個單身嘅女仔喺一個冇束縛嘅環境底下，係自己中意做乜嘢就做乜嘢咁樣，咁同埋你見到歌詞入面都有講啦，其中有一日咧可能都會同啲同啲男仔可能就傾下電話咁，咦佢想約我去街，但我今日又心情唔好想同你出街喎，咁我反而會去搵我啲女朋友仔一齊去傾偈呀，即係係囉，有一個 girls gathering 咁樣，咁成首歌其實就係圍繞住呢一個單身嘅女仔嘅一啲好開心嘅幻想咁樣囉。 Saturday, Monday night. Love on Chico Tuesday vibes. Silver rings and long shimmering tights. What about some Wednesday wine? Have some cuteness Thursday dine. Boy, I got you online. Boss Teddy down 99. Can you see my girl tonight? Have a say. Friday night. And I tell you, hey boy, I'm tired. They can't deny why. Oh no. Saturday in neon light. Have some funky like a knee. Do some girls talk happy campai. Adoru, you're my oh my. All the pressure left behind. Make sure girl you alright. I have you that get janai. You have me to talk all night. Love and hush. Love and cry. Seka juji you 你都頭先都開始再提翻啦，就係、是、因為係一個 art and music 嘅一個 project 嚟噶嘛，咁你都會邀請好多唔同嘅一啲 artist 去到 crossover 合作啦，咁樣。 係啊， 咁呢一首歌同你合作嘅單位係。 是一个日本的画家来的。咁其实我而家基本上除了做音乐之外呢，亦都是做了一个 sculptor， 即是我会去 sculpt 好多不同的画师去在我的星星 rabbit 的 design 啊或者是画作上面去做好多东西。咁呢一个日本的画师呢佢就叫做 Wataboku 啦。咁其实我在网上面见到有一幅即是佢好靚嘅畫作，咁就好啱呢一個 vibe 嘅，咁所以就花咗好多力氣咧，先去邀請到佢，因為點解咧？佢曾經咧就俾人騙過嘅，即係同一啲海外嘅人合作嘅時候，咁所以佢就有啲即係開頭嘅時候，即係驚你唔知係咪呃佢啊或者點，跟住咁佢就會因為佢又唔識我噶嘛，一開頭時咁就俾好多evidence 佢啦，我係一個歌手嚟㗎，咁而家就同日本嘅一個 entertainment 公司咧，大家都合作緊啦咁樣，咁佢就需要我提供好多evidence 啊，跟住亦都需要有一個中間，即係譬如不如日本嘅公司同佢去傾啦，咁樣即係有個中間人喺度，佢先至有呢個信心去合作，咁所以我覺得佢應該之前受個傷害都幾大。 OK， 所以咧我就係見你，譬如你個 YouTube channel 嘅，咁其實你係最近呢三首嘅派台嘅。single 啦，其实都有系三个唔同嘅少少嗰啲 animation 嘅。 系啊系啊，咁就譬如 Show Me What You've Got 都系我啱啱新派台噶啦。 呢只就行好多啦。 啊，呢只行好多，同埋系第一次试 rap 嘅， 系 咁样。咁就同一个美国嘅画师合作，咁佢叫 Rob Shields 啦。咁我亦都喺网上面发掘到佢嘅一啲好正嘅佢嘅 series 啦，即系好 futuristic 嘅，同埋有啲嗰啲叫做乜嘢 cyberpunk 嘅。咁我就觉得好啱 show me what you've got 喎。咁然后就俾佢听啦。咁通常我都会俾少少嘅 art direction 话想点，咁但系大部分咧都希望交俾佢。咁佢哋通常就会 draft 一个俾我，然后就一 draft 咗出嚟就我已经觉得好正啦，即系冇咩嘢需要修改，咁就有咗呢，即系啦，同啲唔同嘅 illustrator 合作，就会出现咗一啲唔同嘅画风咁样。 系，所以 show me what you've got 入边咧，就你见到你系一个机械人嘅星星 rabbit 啦。 系啊， 少 cyborg 嘅感觉嚟嘅嗰个就 系。系啊，有四只手噶。 就係你嘅音樂亦都可以啊，原來譬如你話我喺唔同嘅地域嘅一啲 artist， 原來咦佢哋同你中間產生出嚟嗰個火花係可以咁獨特嘅喎，咁我覺得呢個係幾有趣嘅 interpretation 嚟嘅。 係啊係啊，同埋其實咧，除咗即係譬如透過我呢一個發表歌曲啦，跟住因為歌曲需要有個 cover art， 咁又去整咗個 cover art 啦，跟住就衍生咧，即係令到我繼續去用呢一樣嘢去創作啊，就係而家咧。譬如 Humanity to Key 咧，我已經開始咗噶啦，就係將佢變做一個單元嘅story。咁其實用嚟做乜嘅咧？咁因為其實咧，你知星星 Rabbit 係一個代表夢想嘅一個精神啦。咁就我希望透過音樂啦，透過畫作啦，同埋嚟緊透過故事咧，都去分享翻一啲關於夢想嗰個精神嘅一啲 story 嘅，咁然後咧，我希望創作咗呢故事之後咧，可以將佢變成 animation， 甚至乎係電影啦，或者係單元嘅劇集啦，將來咧希望可以放到喺 Netflix 啊呢啲咁嘅平台去同大家分享，因為點解咧？除咗譬如我出咗一個單元劇，當係 Humanity to Key 先算啦，其實我本身已經有首主題曲咯，咁然後大家又可以咧聽到我嘅音樂，因為其實我最中翻轉頭，我都係希望大家可以聽到我的音樂，咁所以你睇我嘅劇集可以翻轉頭聽我的歌，聽我的歌又可以去睇翻個故事咁樣咯。 哦，所以頭先你講呢個日文名嗰個就係夢之乜乜。 延續 係因為我唔識讀，因為佢日文詩，可能收到我拍頭啊，點算咧？我 夢之乜乜啦， 係啦，夢之啱乜嘢咧？ 广东话派台版本 系啦，咁而家已经有三首啦嘛，咁有冇谂过？因为我都会期待啊，有好多唔同嘅一啲个别嘅 project 啦，咁独特嘅 project 啦，咁佢会唔会喺今年内或者短期内系延伸成为一张大碟，定系点样一个 collection 咁样嘅咧？ 系我当然希望啦，其实而家都唔睇下，等我数下先，唔止三首噶啦，因为 两个月内有三首就 系呢两个月内嘅三首，但之前咧就已经系因为我有啲咧就冇派台嘅，系啦，等我谂下先，一二三四五，应该系有第七弹噶啦，而家系啦，咁会好想出一个 album 去合辑翻所有嘅 art and music 呢一个 project 咁样，咁因为可以俾大家睇到即系唔同嚟自世界各地唔同嘅画家啦，佢哋透过佢哋双手去画出嚟嘅世界又系点咧？跟住又可以系咯，即系成个 album 听晒咁样。 咁嗱，而家就两个月内有三首，咁我睇下嚟紧几时。有埋其他嗰啲系啦， 会啊，嚟紧可能我估咧就会 stop 一 stop 先嘅，系因为点解咧？你知因为而家疫情嘅关系啦，咁所以咧，譬如我哋安排一啲乐手，譬如我而家有首新歌咧，我系逼迫紧我日本嘅团队要快啲做俾我嘅，咁佢哋都话，而家好严峻啊，我哋出去band 房录嘢都即系大家都好小心啊，可唔可以再延迟多少少啊？咁样，咁然后咁当然可以啦，大家都最紧要系即系安全啦，咁样。咁但系佢哋都即系好努力咁样去安排紧时间，因为嚟紧其实啱啱 Fly with Love 呢首歌啦，同埋嚟紧仲有两首新歌咧，都会分别系授权咗俾一啲音乐游戏咧，会喺入边会俾啲玩家可以玩到嘅。咁所以变咗我哋都紧急地做紧呢啲新歌。 嗯 ，OK， 嗱，咁啊，期待啦，但系都系最紧要就系、是身体健康啦，大家都系。 系啊。 咁啊，期待你呢、這、一个，我可以快啲可以睇到，即系成嗰个短剧啊、剧集啊，点样去呈现出嚟啦？又多一种新嘅刺激俾到香港人。 好啊，可能我又唔知道要行多几多年先至可以搞到呢坛嘢出嚟。紧 要，最紧要系做到。 好，我会努力 嘅。OK， 喂，咁啊 ，take care 啦，今日多谢晒星星 Rabbit 介绍咗你三首嘅作品啊，近呢两个月嚟啊。OK， 多谢晒你 大家 ，thank you， 大家 take care，OK，、okay, 拜拜。 どうしようもないくらいに不安で 輝く星たちをそっと数えてた。いつも強がっているけど泣きたくなる日もある。だけど素直になれなくて今日も涙こらえてる。いつか見た夢の続きを今も見ていたくて決して消えることのないこの想いを抱きながら今も歩き続けてるよ。 就是对原油出口的依赖程度不及其他的国家，所受的影响亦都较轻。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带来较凉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各区的气温普遍较寻日低六至八度。本港地区下昼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雨，能见度较低，吹清劲的东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气清凉，风势颇大和有雨，接近下周中期气温回升，天色逐渐好转。现在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 95%， 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885点，跌九系升92点，总成交金额904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43点，升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617点，升11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10蚊，升9.4；盈富基金24.1，升1毫。阿里巴巴205.8，升1.6；平安好医生114.7，升7.7；美团点评101.7，系升3.15；阿里健康18.86，升1.78；中国平安77.8，升5仙；F 三星原油期1.8，跌1.52。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5，英镑9.562，瑞士法郎7.999，澳元4.916，加元5.481，新西兰元4.648，欧元8.4192。 每百日元兑港元 7.204， 每百港元兑人民币 91.388。 日经平均指数报 19,137 点，跌142点。港金现价报15,690元，升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95.61美元，卖出1,698.2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道东行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嘅龙尾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开，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啦，暂时只系喺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北打街那一段是比较挤塞。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那段车多挤塞，龙尾排到去上二道。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观塘码头至到丽港城那段的弯位是挤塞的。另外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茶果岭道，因为车多挤塞，影响到将军澳道下行都有少少车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龙尾在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就去到芜湖街。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干诺道中和记大厦行人桥面来回。最后卫生署提提你，职业司机长时间揸车，记住要保持正确的姿势，安排小休和要多做伸展运动。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你讲啊，你拣边个啊？到底你拣佢定拣我啊？ 你哋唔好咁啦，唔拣得唔得啊？ 唔得。 点解啊？ 有得拣，一定要拣。 密切留意由选举事务处孖住香港电台第二台合体策动的音乐选民有得拣互动游戏，由投选心水歌曲，感受选民的意义，你更有机会赢取选民有礼心意包。 听实今个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到九点，刘善仪、邓慧思、周美欣、潘芳芳、余建明主持的《恬淡情怀》，做选民要投票，做乐迷记得嚟投票啊！ 同心抗疫，我哋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喺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同到人多嘅地方。喺可行情况下，留喺屋企工作，唔好同人握手，仲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喺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啦。 大家好，我是 JW 黄浩儿，今年 DSE 有我陪你考。怎样去克服紧张呢？其实我呢最重要是跟朋友倾偈，跟啲系有共同目标的朋友倾偈，咁呢样嘢咧就会令到自己冇咁紧张啦。想放松一下，记得要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晚上12至2，阿一凌子慧的师兄祠堂，用 RTHK Mind 重温都得噶，加油！ 星期三啊，四点钟之后啊，琼有咩推介啊？ 哦，今日有啲特别，我想推介一首咧，我唔知点解咁多人觉得佢好好嘅一首歌啦，咁样。 好好啊，你净现场睇你个样就反晒眼啊！即系我唔明点解咁多人中意呢首歌咯，咁样。 我头先唔系咁。即係因為咧， 我有時會聽到一啲獨立樂隊嘅啲歌啦，或者啲歌名，我都覺得啊幾得意嘅喎。咁我可能會上網睇下大家啲對於佢嘅一啲評論或者點樣啦。咁、我其實我冇特別去睇呢一首嘅，反而係啲 friend 介紹俾我，哦好聽喎、咁樣啦。咁、我嗰陣時睇到就哦。好聽喎、，OK 啦，幾好啊！ 又嚟啦，佢個樣， 我係 皮笑肉不笑啱啱， 係啦，飄飄。跟住然之後咧，咁我上網又睇翻嘅時候，我發現哇，一片讚揚的聲音， okay. 即係覺得哇，好舒服啊，好中意啊，好特別啊，咁樣啦。 OK， 所以都係以舒服啊、特別啊呢啲形容詞去到。 佢 都喜歡有啲原因㗎，下面 佢哋用咗嗱，應該咁講，佢哋呢個樂團咧，大家都話女主音嘅聲音咧，係會令你瞬間進入夢境嘅、 啊， 即係會有一種係都發緊夢嘅狀態。而佢係即係大家台灣啲形容詞咧，瞬間令你得到好心情，咁啊瞬間你得到好心情啦，就是很咩不可一不可再的青春，就是冇、好似聽完之後你就會回憶翻嗰個不可再嘅青春啊，咁樣即係呢一啲咁樣嘅形容詞啦，係嘛？ 好吸引、啊，即刻都想聽一下、啊。聽到呢啲形容詞嘅時候，哇！ 做咩學我啊？ 唔係，即係等於你之前成日形容台灣，佢哋咪有啲乜乜天王啊、乜乜歌后啊咁樣嗰啲，我就睇下你有幾正先咁樣。 我睇佢哋第一篇樂評啊，寫住就係咩帶你走一場不可一不可再的青春，啊只可一不可再的青春。你唔覺得即係當一個樂評係咁樣形容一對 band 嘅時候，即 係呢個就孏咗，我覺得。 咁都叫孏啊？ 我即係我五月天係嘛咁。 唔係五月天係 forever 青春 forever， 你真係不要看小五迷的力量。嗱、okay. 咁但係咧，我 青春 係啦，但係嗱一間聽一下先啦， yeah. 我唔係好知道大家對佢哋即係，所以我話咧，大家一齊分享一下啦， yeah. 評論一下，因為我係唔識聽呢一種即係嗰種啊咁、不可一不可再咧咁樣。咁其實介紹咗呢隊嘅樂隊先啦，幾得意嘅佢哋個名，佢哋個名叫做 DSPS，、 okay. 其實係一種病嚟嘅。用一種病嚟命名，哇！你睇我哋嘅音樂節目，除咗聽歌學英文，你仲可以聽歌學病啊！ 係咩病啊？咁樣 嗰個病咧叫做睡眠上位後遺症候群。 睡眠上位後遺症 候群， 即係上面就息症嗰啲 friend 啊？ 唔係，佢係講緊咧，你個成個睡眠嘅時間係比正常人向後褪一格嘅。咁、但係咧，你唔係懶，即係佢話呢啲人咧係夜晚凌晨三四點先瞓得到。 係。 十一二點先起到身，即係好似同我哋呢個時間，即係當然啦。即係 香港人有九個，如果係放假都 係咁啊，係啦， 咁 啊，都係有呢個病啊，咁樣。但係你聽我講先，你要分得清，你係想瞓瞓唔到，同埋你唔想瞓嘅分別。我都係夜晚三四點先瞓嗰啲衰人嚟㗎，但我好清楚，我係唔捨得 瞓就瞓得到，只不過 我唔捨得瞓咯。 係 係啦，咁但係佢呢種病嘅狀態咧，就係講緊。佢係好想瞓嘅，但係佢真係瞓唔到， okay. 以至於俾人一種即係，但係佢又要十一二點佢先起到身，佢先可以正常開始佢一日嘅生活，咁就俾人一種佢係咪好懶惰嘅嗰個印象啦咁樣，咁、又唔知點解，所以佢就會覺得呢種病都幾描寫得到一嗰啲叫咩獨立樂隊、獨立音樂人有冇公司管有剩嘅嗰種嘅生活啦、咁樣，佢哋就攞咗呢個嚟命名啦。所以佢哋樂隊嘅名字就叫 DSPS 咁樣。咁另外咧就開始講佢哋呢首歌啦。但係咧點解會直接跳落去講歌唔介紹一下成員呢、就係實不相瞞，我直到依家為止我都冇辦法好確實地話俾你聽佢哋呢支 band 到底有幾多個人。因為其實最開頭咧，佢係一個大學嘅樂隊嚟嘅，即係大學嘅時候幾個人夾 band 啦咁樣。咁喺中間已經不斷有啲成員來來去去咁樣，即係有啲唔玩啦，咁就走咗啦。有啲好似幾好喎，一齊打啦咁樣。咁當大學畢業之後，即係當你呢個工作變成咗你嘅 full time 之後、其實更加多人就支持唔住啦。即係因為你都需要即係有一個好穩定嘅收入，你需要有一個即係我諗比較有前途或者比較有規劃嘅一種嘅工作啦，咁樣。於是乎咧，其實又發生咗幾次嘅呢、這個隊員要離開啦，樂團嘅成員離開。咁又發生咗幾次就係佢嘅主音啦，同埋佢嘅創作嘅即係算係隊長啦，就要開始去揾啲新嘅團員翻嚟。咁直情咧，佢哋係試過發生一啲好不幸嘅事情，就係、臨出專輯之前，有一個鼓手話俾你聽，我打唔到。 哇！ 咁佢哋就由另一對獨立樂團當中揾到個都熟嘅，感情都好嘅，特登揾佢嚟幫手打嘅咁樣嘅一件事情。所以其實同埋佢哋出咗佢哋之前咧，2019年好似有一張最新嘅專輯。咁最新專輯出完之後咧，都有一個成員 又唔玩 咗啦。 哇！ 所以嗱，我諗其實我唔知喺香港係咪我比較少留意定係點咧？其實台灣獨立樂隊都真係 OK 多呢啲咁嘅情況嘅。 係， 因為其實我諗如果一世都係行音樂呢條路，你仲要而家只係一個獨立樂隊嘅身份咧？都未必咁多人可以承受得起，呢個都係真嘅，咁樣啦。咁但係咧，點解會即係發現到佢哋咧？係因為我 friend 話係睇日本 live 啊，去日本睇嗰啲 music live 咧，就啱好咁巧有佢哋呢一場。 哦， 跟住竟然咧，即係佢好神奇，即係佢以為成晚都淨係聽唔明嘅日文歌，跟住但係佢都會好 high 地跟住佢哋耶耶咁樣叫啦。但係突然間俾佢聽到國語，佢有一種哇點解會咁嘅咁樣？但係佢同一時間佢發現現場嘅日本人係非常之咁投入。 哦，咁得意！ 系啊，佢话日本人好中意佢哋嘅音乐。咁其实之前咧，我都有听过好多台湾 friend 讲，咁佢哋都有接触一啲独立乐队咧，都话唔知点解咧，日本人呢几年系好迷台湾独立乐队噶。 嗯， 系啦，即系有啲去台湾独立乐队系真系坚持唱英文嘅咁样啦。咁佢就话去日本系好多 show。 系。 好受歡迎咁樣，所以嗱，感受一下先啦，好嘛？呢首歌歌名咧已經，我睇到之後我就話，哇！我一定要揀呢一首歌，唔使諗噶啦。咁呢一首歌的而且確都係佢哋最出名同埋打響名堂嘅作品嚟嘅，嗰、那個名稱就叫做《我會不會又睡到下午了》。 起身啦！ 捕捉到那種真的很慵懶的種感覺，我真的想睡，真的聽即是他還真的很舒服，你真的攤在那裡然後啊 但是其實這首歌呢是想令你覺得失眠不是一件很痛苦的事，即因為剛才說那個、DSPS 那個病其實你挺痛苦的嘛，因為你真的睡不到嘛，但其實這個城市的運作你是應該要睡和你要早起、啊、樣，但是你真的做不到的情況底下、老老實實失眠會令人猛疹是這樣的啦、 啊、 但是這首歌很多樂評和他自己主唱本身就是說希望和你來一場輕鬆又活潑的失眠之旅、 哦、 即是令你覺得失眠都不是一件很痛苦的事，這個真的是他自己曾經、他創作的時候他是幻想自己之前有一次在花蓮踩單車，是就是在山明水秀的地方踩單車那種的輕鬆和舒服、 哦、 我不是很知道大家對於這一種的樂隊那種感受是如何，是但是對於我來說我是覺得間不中聽一下是挺好啊 我咁咧，成日讲嘅歌系真系啱听同唔啱听嘅啫，系咯，即系唔啱听咁啊，你咪拣你啱听嘅嘢咯。 但系其实 冇所谓。 就倒翻转咁讲，就算我自己唔啱听都好，都代表紧一啲特色嘅，于是乎都想介绍俾大家。 系， 睇我几善解人意。 系啦， 好下场啊，间唔中。 但系佢系真系有种舒服嘅感觉嘅。 个主音嗰把声我都同意嘅，个主音嗰把声系会有一种好似食紧棉花糖嘅嗰种嘅开心同埋嗰种嘅即系轻松。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香港有一个歌手，佢个声嘅质地都系呢一类嘅，即系每次听嘅时候，我就觉得有种啊舒泰嘅感觉嘅。 香港有位女歌手， 男歌手嚟嘅，独立嘅， 独立嘅， 系啊。 你系咪呢排成日讲噶？ 呢排啊，我约咗去做访问啦。 诶、 是不是真的想不回来了 是啦你访问时他是不是我很想估到他是不是不是很多唱广东歌的 好少 终于有一首自己的广东歌了 他近排这首新歌是英文歌来的 哦 为什么现在是玩游戏我们做了一个游戏节目因为呢成我呢譬如一首我成日觉得呢就是歌手呢首先就是你把声的辨识度 嗯 你要分得到，即系你一听，譬如你其实系好可遇不可求 嘅，唔清风咯。我觉得呢方面即系令到我第一下有惊为天人嘅感觉，就系唔清风咯。 系， 即系呢一种嘅状态的而且确系，哇！你觉得你好难再揾到个男歌手可以 replace 到佢咯。 系啊，即系你系咯，变咗你有阵时，如果你嗰、那个玩嘅曲式又唔系非常之好鲜明嘅话，而你把声就系、是、啊几首歌大家都唔系好认到你把声嘅时候，其实系难搞啲噶嘛。咁、但系如果譬如你有啲先天就系啲歌手，你一听嘅时候，咦，我认到佢啦，其实已经成功咗一大步先啦。啊，系啦，咁啲人会知道你边个先啦、 啊。 其实许廷铿都系一个咁嘅声嚟噶，即系你听佢，我认到咯。 啊，系都系， 都其实都真系嘅。 咁许廷铿把声都系 陈奕迅把声，你都一提到啊，我认到啊。梁咏琪嗰啲你都认到噶，系啦，咁系咯咩？你想讲咩？ 所以其实咧，我唔知即系之前抗疫嗰啲歌咧，或者几年前嗰啲正能量打气歌，咪好兴一班人一齐合唱嘅。咁我就话其实咧，有啲人嘅声底咧系即使大合唱，你都好容易。捉到佢，即系唔系唱得唔好啊，唔系因为佢把声夹咗出嚟啊，而系你知道可以促成呢一种大合唱嘅声音，系因为入边有佢嘅元素喺度咯。咁、 啊、 我觉得呢个系一个好重要，即系对于歌手嚟讲咧，嗱，即系虽然我都知道后天练歌系好紧要，但系你天生你声底系点样样，即系有冇嗰种好令人哇眼前一亮嘅感觉咧？咁其实呢啲嘢真系天分嚟嘅。 系啦、啊，咁然之后另外头先讲翻咧，就系呢位香港嘅独立歌手咧，就系、是、我第一次听佢嘅时候就系觉得啊，你以一个男歌手嘅声。我幾有趣喎！你用呢個聲嘅質地，咁同埋因為就係佢永遠都有種係 dreamy 嘅感覺嘅，即係先前佢第一個我認識佢 project 就係唱香港唔同嘅區域啦，即係唱下大埔啊，嚇唱下係啦唔同嘅區域啦，咁然之後佢有首歌叫番茄炒蛋飯啦，咁然之後啊又係幾有趣嘅，即係好有香港本土特色嘅，咁然之後佢突然間係年幾至兩年好似冇正式係派過一首嘅 single 啦，咁近排佢派咗一首歌就咦充滿住一種憂傷感覺多啲，因為之前佢有種快樂嘅 輕鬆 嘅，咁然之後嚟到依首新歌咧，就係、是、啊，佢多咗一份嘅愁緒啦，咁樣，亦都有一首好 dreamy， 好似又係發咗一場夢咁樣嘅歌聲嚟嘅。 嗯， 咁之後今次佢呢首歌咧，就係、是、講一個人嘅離開，係啦，有少少憂愁嘅感覺。咁啊，介紹俾你認識，佢嘅名字咧叫做徐家浩，係啦，咁有佢呢首係新嘅派台嘅作品嘅，作品嘅名稱叫做 Gone。 miles I wade it through. It's never easy, yes, you know. Keep telling me myself it's time to let it go.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去年年底反修例期间，70岁食环署外判清洁工头部被砖头击中死亡，警方正式起诉两名男子谋杀等的罪名。警方说至今拘捕三男三女，年龄介乎15至18岁，其中两名分别16和17岁的男子被正式落案起诉，被控谋杀、蓄意伤人和暴动三项罪名，下午在屯门裁判法院提堂。警方说最近的暴力案件，不少人是蒙面犯案，需要时间搜集证据，并将证据交给律政司考虑。警方今日收到律政司意见之后作出检控。去年11月13号，上水北区大会堂外有两批政见不同的市民互相指骂，期间有人掟砖和竹枝，70岁事主被砖头击中头部，受伤倒地送院救治，第二日伤重离世。政府公布高层官员人事变动，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说，今次官员调动是向前看，带领香港早日走出经济困境，同两办言论事件无关。她说是按基本法提请中央政府，并由中央任免相关官员。他又强调，近日回应中联办角色的讲法和后任特首时候的讲法并无不同，亦都无矛盾。被问到会不会取消主持内会的郭荣亨的立法会议员资格，林郑月娥说，立法会事务应该由立法会自行纠正，希望议员尽快处理。 广东珠海附近上昼系发生 2.2 级地震。本港天文台接获两名嘅市民报告，表示感到今次嘅地震震动维持几秒。地震在上午11点半左右发生，震央位于珠海市金湾区莲塘湾附近的海域，即是本港天文台西南偏西大约84公里。天文台初步分析显示，本港的地震烈度是修订麦加尼地震烈度表的第二度，即是在楼宇上层或者合适位置，并在静止中的人感受到。日本当局认为停靠长崎市的哥斯达大西洋号邮轮发生了新型冠状病毒集体感染。厚生劳动省专家认为有33名外籍船员确诊染病的涉事意大利邮轮出现集体感染。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说，应意大利政府的要求，已经从厚生劳动省调派人员和防疫专家和长崎县政府合作，防范疫情扩大。长崎县知事中村法道说，将会请求自卫队按灾害应变级别提供协助。邮轮有超过620名的船员，没有乘客。船公司原本安排在中国维修，但是受到疫情影响，在一月底停靠长崎市。传媒引述当地维修工程承办商报道，长崎县在上个月中确诊首名感染者之后，仍然有船员持续上落船，包括是前往医院等。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的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雨，气温介乎18至21度，吹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清凉有雨，星期五雨势有时颇大，接近下周中期气温回升，天色逐渐好转。现在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 96%， 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893点，升99点，总成交金额970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43点，升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617点，升110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09.4升8.8，阿里巴巴205.6升1.4，盈富基金24.1升1毫，美团点评101.3升2.75，平安好医生114.7升7.7，中国平安77.8升5仙，阿里健康18.94升1.86，友邦保险70.1跌5仙，中国移动61.45升1.6。美元对其他货币的买价，港元7.751，日元107.65，瑞士法郎0.97，加元1.416，人民币7.085，英镑对美元1.232，欧元对美元1.086，澳元对美元0.633，新西兰元对美元0.599。日经平均指数报19137点，跌142点。港金现价报15670元，升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95.13美元，卖出1697.7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坏车啦，喺港岛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鲗鱼涌公园一期嘅慢线有坏车阻路，咁现时一带交通咧开始挤塞，车龙排到近北角政府合署。就喺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鲗鱼涌公园一期嘅慢线有坏车，龙尾北角政府合署。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上务大楼，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现在只是收费广场对出一段比较车多。路面方面，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慢车，龙尾海丰园。咁另外喺半山嘅纪念拿利近住江德道咧，因为较早前有意外，而家大嘅交通都系比较繁忙。喺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开源道回旋处一段咧，交通系繁忙。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喺果栏。

都想去。揀嚟蘇慧倫最新專輯《面面》當中嘅作品，歌曲名稱叫做《安和》啊。 抛下所有的框架，可以去最远最深的地方，离开舒适的模样，甚至还能再受一点伤，完成遐想的浪荡，看看世界是不是变了样，告别安逸的日常，有时我认 行嗰啲熟悉嘅街道，会令你回忆起旧时发生嘅一啲故事。另外，都可能有啲地方会令你有啲回忆嘅。跟住呢首歌，话俾你听，佢哋会去嘅地方系咖啡馆。你有冇回忆嘅故事啊？ 美丽的女孩，那自在的模样，总是很难被记得。迷人的。即兴的渴望，你对理想快乐着，不准情绪化，不准偷偷傻脸，不准回头，作假命中这位苦的作作，恋爱慢悠着，个个都似懂非懂，我和 在青春迷失的咖啡馆， 在青春迷失的咖啡之中找到你的。 饮完杯咖啡回忆好之后就要走了，因为我们成长路上不可以一路都是迷失的嘛，迷失完之后呢都要想办法找到一个自己新的方向，希望有人可以给到我们新的方向。 我走上阶梯想往天空靠近，可是叹息换来无语熄灭了甜蜜，我一个人的楼底黑暗却又 息，太多心情，即使泪滴，逃不出天地，哪里安放自己？躲在角落，闭上眼睛，但愿只是无际。围墙外面的世界，怎么相处都不容易。绝望淹没我之前，让我找到你。你存在我最需要你的时刻里，失去了方向，我还能往哪里去？没有人理解的灵魂，得不到的安稳，你从不曾把我放弃。你存在每个我崩塌的时刻里，我学会坠落时候紧紧握住你。 佢系梁文音，简直有呢一首最新嘅单曲啊！歌曲名称叫做《你存在》，有啲人嘅存在就为我哋指引咗一个新方向。 最难的表情是对你的抗拒，久久讯息写在眼里，还当作是秘密。我在围墙里练习，发出我坚信的声音，承认我多害怕被所有人抛弃。我除了哭泣没有多余的力气，而你就存在我的时时刻刻里，在我身后耐心的等，当我伤痕愈合，是你我开始去了方向，我还能往哪里去？没有人理解的灵魂，得不到的安稳，你从不曾把我放弃。你存在每个我崩塌的时刻里，我学会坠落时候紧紧握住你，每一颗心都有天分，能在爱里重生，是你，我不再怀疑存在的意义。 作曲有萧煌奇的这首作品，梁敏音的最新派台的宣传歌，歌曲名称叫做《你存在》。我想这一种的温暖呢是很难得的，即有些人会给到方向我们，给到希望我们，甚至乎给到温暖我们，而这些人的存在会令到我们心安。当我们得到这些之后，我们又可不可以给其他人呢？ 你总感到落寞沮丧，你总感到失望，对于人生未来总有太多迷惘，你总伪装自己不痛，你总笑着逞强，对于爱情害怕触碰，放弃挣扎。你看着我眼睛，你记着我生命， 为你介绍佢系嚟自台湾嘅创作歌手，佢个名叫做邱振哲啊，歌曲名称叫做《太阳》。 你总感到落寞沮丧，你总感到失望，对于人生未来总有太多你凝望。你总伪装自己不痛，你总笑着逞强，对于爱情害怕触碰，放弃挣扎。你看着我眼睛，你记着我生命。 我听萧敬腾参加内地歌唱比赛认识呢首作品啦，然之后听翻原唱嘅时候咧，哇，都觉得真系一首好俾到人力量嘅作品啦。歌曲名称叫做《太阳》。 拜托你竟然冲着我的名字，胡雪大人的语气引着你。庆幸自己没跑太久，还活在弹丸之地，纯粹的以为世界等同于你。 其实呢，讲到俾力量啊，我身边有个朋友系好鍾意叫我全名嘅，唔系好大声咁，燕婷加油啊，我就觉得真的都挺有力量的。 拜托你大声怒斥我的名字，我要赌气向远方跑去。如果没有这些声音，我还搞不清多远才算是离开的距离。在撕扯浪打的青春日子里，不费挣扎的也就那么几个问题。我习惯在跑里藏一瓶 其实我是几中人家我全名的，即是现在经常都说是够熟才说你全名嘛，所以唱一首歌呢，简直内地创作男歌手，他叫做招买琪的作品。 拜托你轻声冲着我的名字，我却大人 听就叫做我的名字。听到对方称呼我的名字之后呢，我相信好多人都会明白对方想俾一个力量自己啊。 记得你是我是你的，我会懂得傻的记得你是我是你的，我会懂得傻的记得你是我是你的，我会懂得傻的记得。